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YJTP 跟我们互动。 嗯 ，YJTP 九八六 是。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资讯。那2017年的五一假期来关注一下。2017年的五一假期呢，北京市域内所有的收费公路呢，对7座以下载客的客车呢是免收通行费的。那么免费的通行时间呢是4月29号的0时至5月1号的24时，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的。 那么北京市交通委也预测了，说这个京开高速出京方向大兴工业区到双元桥，还有进京方向黄各庄桥到梨花桥这个路段呢，也是将会出现一个拥堵。还有京藏高速是出京方向南口至居庸关路段，还有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的丰北桥到兆新店，进京方向是琉璃河到窦店这个路段。再来看京城高速出京方向的李桥到北坞，还有进京方向的北坞服务区到北坞，以及这个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还有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大山子路段。再来说京通快速呢，让我们注意的是出京方向的四惠桥到双桥收费站，进京方向的京通进京跨河桥到双桥路段交通压力都是比较突出的，也提醒您呢，如果要是出行的话提前做好安排。 嗯，那总体来看呢，每天的9点到12点还有下午的2点到7点呢，这个路网总体的交通压力算是最大的时候了。 嗯， 那峰值可能会出现在10点到11点。五一假期后期呢，受短途出行回程和长途出行返京这个交通流叠叠加的影响，那么下午至夜间的时段部分的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的交通运行压力呢会较为突出，持续时间也会很长。那么也是有关的网站和交管局呢是联合预计啊，五一假期的高速出城的车流高峰呢是4月29号9点到10点，返程的是5月1号的14点到15点。那么此外呢，预计北京五一期间加班最多，那么其中的互联网代表的网络科技类的公司加班人数呢预计是最高的，而金融贸易还有广告行业电信类公司机械电子分类加班人数呢是排名2到5位，大部分的互联网公司都会有加班的情况出现。部分的巨头公司比如说阿里啊、网易、小米、京东、奇虎360等等公司加班的人数算是相对最多的了。 嗯，听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就在想啊，如果赶上五一小假期还不能够休息的话，我想这些加班族们应该心里边是挺苦的。 嗯，我想这些精英们其实也习惯了。 对，所以我们就默默祝福他们在五一去上班的路上能够一路畅通吧。接着来说一下，那么节日嘛还是要有一个过节的状态，这个不管您是去南海子公园划船也好呀，或者是去凤凰岭爬山也好，那总之呢，为了您出行的便利，在这个五一假期，也就是4月29号到五一之间，这个公交集团将开行9条直通景区的节假日专线，采取一站直达或者是大站快车的方式来运营，执行单一票价。部分路线呢，您可以使用市政交通一卡通，或者是定制公交电子车票乘车都可以享受优惠，各类的免票证件是无效的。来具体说一下这9条直通的路线吧。先来说南海子公园专线，这是由地铁角门西站直达往返南海子公园，您可以快速衔接地铁4号线和10号线。还有就是北京的植物园专线，由地铁北宫门站一直往返北京植物园还有卧佛寺，也是衔接的是地铁4号线。 嗯，再来继续看凤凰岭专线，是由地铁的北宫门站直达往返这个凤凰岭的景区，接驳地铁呢是4号线。还有农业嘉年华专线，另外呢还有大家经常关注的八达岭专线啊、慕田峪专线，还有十渡专线、野三坡百里峡的专线，那么还有古北水镇的专线。嗯，这些大家都可以通过相关的旅游网站去查询一下。 哎，没错没错。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假期当中都能够出行愉快。再来说一下这个，也是如果你乘坐高铁出行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不以盈利为目的，高铁餐饮将在网上明码标价。中国铁路总公司最近发布消息了，将引入互联网加，这样建立高铁餐饮供应信息平台，尽快的推出网上订餐、站车配送、供应等服务。目前呢，铁路部门正在进行相关的方案设计，以及技术准备。日后呢， 旅客乘坐高铁出行的时候，将有望依据个人的喜好来订餐，所有的餐品都将明码标价。 嗯，这个真是一个好的消息啊！ 快想想自己想吃什么吧。 好，我们继续来看探访59年的老百货，柜台摆了40年了，那么售货员呢还在用算盘，我觉得这真的是一大特色啊。 嗯， 那么4.5块一盒的友谊牌的护手霜，还有9块钱一瓶的宫灯牌的杏仁蜜，大商场里买不到的商品啊，在这个北京的永安路百货商场仍然是有售的。那么这家开了59年的商场里呢，是放了用放着用了快40年的柜台了，那么售货员至今还在用算盘，有老顾客坐1个多小时的公交来购物。 嗯，有图有真相，看到确实都是老物件， 是 连这个售货员呀，感觉都已经是上了年纪的爷爷了。 对，如果说想念小时候的自己，想念小时候自己的物品，可以真的去转一下。 对，我相信那些成了可能1个多小时的这个花了1个多小时的路程，然后专门赶去买东西的，应该也不是说急着要买什么必需品，肯定就是为了找一找那种曾经的味道。 嗯，去买情怀去了。 对对对。七仙女下凡，这个您有没有见过呢？就在最近呢，来自各国参加航展颁奖典礼的全球顶尖特技飞行表演队受邀参加了郑州航展。河南省跳伞队的7名女队员身穿七彩的服饰，就像七仙女下凡一样，从1300米的高空缓缓降落到郑州上街机场。精彩绝伦的花式编队特技飞行表演，也是广大飞行爱好者不容错过的蓝天盛宴。 嗯，想想就觉得太美了， 这个现场的这个景观一定是非常的这个壮美啊。 我在想，如果真的是不经意一抬头看到这样的景象的话，真的是被震惊了。 没错， 美呆了感觉。好，我们继续来看重庆的一位保安小哥撞脸了霍建华。那么今年24岁，身高1米78，那么在重庆的某小区做保安的唐波，因为长着一张酷似霍建华的脸，近日走红了。那么当兵归来的唐波呢，虽然曾经受到过剧组和影业公司的邀请，但是他拒绝了，只是想低调的生活，而且对自己的长相呢是没有什么感觉。而且单身的他也一直在被父母催婚， 明明可以靠颜值，偏偏人家还是想要自己实力打拼， 靠才华。 对，小伙子加油吧。来看一下啊，科学证明了发呆的本质真的是在思考人生啊，忽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很有深度的人。研究人员发现了，说人在发呆的时候，大脑当中负责集中注意力的脑区会沉静下来，而负责回忆、评价和想象的脑区会非常的活跃。也就是说，发呆的本质就是在思考人生。除此之外呢，发呆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法，但是每次发呆的时间不要超过5分钟 啊。原来自己发呆的时间因为过长，所以把人生思考的过于清晰了。 就本来是在思考人生，就真的后来变成发呆了，脑子放空，什么也没想， 想着想着就什么都不想了， 想着想着睡着了。 继续来看一位泰国的大叔啊， 嗯， 是用太阳光烤鸡。 哎， 想想就觉得幸福啊， 这么多年了我们怎么没想到呢？ 感觉随时随刻能吃得上烤鸡了。 对呀， 只要天好。泰国的一位60岁的大叔，虽然小学还没有毕业，但是却突发奇想的发明了超级酷的太阳烤鸡仪，也因此呢获得了当地某大学的学位，还成为了世界上用太阳来烤鸡的第一个人。那么他买了一块这个1000块长5寸宽3寸的镜子，并且绑在大铁架上。那么这些可以选择的镜子，如果是同时照向一处的时候，它们所发射出来的光能够产生312摄氏度的高温，10分钟左右就能把1公斤多的鸡肉烤熟。这样烤出来的鸡肉和猪肉是特别好吃的，皮很脆，肉非常软，并且是没有任何污染的烧烤的方式。 嗯，你来看一下图，也能感觉到外焦里嫩呐、啊，这个隔着屏幕都能闻到烤肉的香味儿。 感觉今天早饭一定要吃点荤的，要不然真的是对不起这条资讯。 没错，没错。哎，说到环保啊，我们再来看这个，才真正的是环保又自然。这白色污染呐、啊，有救了。有一种虫子真的是可以吃塑料。西班牙和英国的科研人员发现了，说被养蜂业视为是害虫的这个叫大蜡明的幼虫，居然能够直接吃掉并且消化聚乙烯。这也是根据外媒的报道，科研人员呢把数百只的虫子放在了一只塑料袋上，不到40分钟的时间，袋子上开始出现小洞。12个小时之后，虫子已经吃掉了92毫克的塑料制品。研究人员说了，我们计划将这个发现转化成解决 塑料垃圾的有效方法。从无可避免的塑料累积当中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把我们以后的海洋啊、河流啊、整个环境都拯救出来。有时候真的是一个科学奇迹就来自于偶然。 不知道以前跟他同寝室的大学室友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会不会真的非常敬佩他？ 我想会吧。因为呢，这是说到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了，来说一说你大学室友让你最佩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不光是大学啊，什么时候的室友都可以， 或者有意思的事儿也可以。 没错，欢迎各位来分享。 我真的在想，如果那位泰国大叔的室友说我的室友用太阳烤鸡， 听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呀。因为这样的类似的物理实验我们其实也做过，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和生活联系到一起，学以致用而已。 所以你是那个被室友所佩服的人。 所以就是只能有佩服别人的份儿了。 一起来听歌，任贤齐的老地方。 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的轻狂你的美，我的离别你的泪，给过你的吻还在老地方，就算老去容颜依然不会变，许过的誓言还在老地方，经过多少风吹雨打，就算不换心意依然不能忘，有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那段年少的故事是一出难忘的戏，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的轻狂你的美，我的离别你的泪，给过你的吻还在老地方，就算老去容颜依然不会变，许过的誓言还在老地方，经过多少风吹雨打还记得，有过的爱情还在老地方，就算不换心意但不能忘，有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 神奇的一首老地方。哎，我真的一听这首歌，我就想起了刚刚那个已经用了40多年柜台的，已经存在了50年的 老百货。 对， 嗯，现在真的你想找到那个小时候然后逛百货商店时候的那种感觉，可是你已经没有机会去找寻了。我觉得这家老店呢，确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挺难得，挺宝贵的。 我忽然很想闻一闻那个友谊牌手游的味道。 我忽然很想看算账的时候，然后那个店员老大爷是在噼里啪啦打算盘珠子。 这个我这辈子也学不会的东西。 我也是啊，小学3年级的时候学算盘的时候， 一头雾水， 真的是我的梦魇呐。我那时候最害怕就是老师上课什么都不说，说现在取出你们的算盘，然后从1加到100。那个时候我就纯粹是在装样子，然后特别怕老师走过我的身边，然后发现我这点小伎俩。 哎，真的是，就你听，尤其是听到大家啪啪啪啪啪啪， 特别是 打算盘的声音，就是 对对对， 而且应该是统一的吧？如果，然后自己就会忽然出一声之后， 那个时候真的有点就找到那个 吓得半天不敢动， 滥竽充数时候那种， 确实是 混迹在大家认真的打算盘的这个教室当中，是一种多么尴尬的感觉。 小的时候又傻，你就不要出声音了嘛，还要出声音。 不出声音，其实你也很容易被发现呢， 就发现你在动作幅度特别大，其实没有动到算盘珠子。 好吧，我一直是在练古琴。我们今天说的呢，为什么刚才说了这么多题外话，是因为呢真的是和校园有关系啊。想起校园时代，想起那个住宿的时代啊，真的会让我们真的回忆很多。所以来说一说吧，那些让你佩服的室友他们的光荣事迹。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叫唯一的朋友吧。他说我一个大学室友特别爱干净，是特别特别爱干净的那种，有空就洗衣服洗澡。有一次误入了传销集团，由于太爱干净，整天洗衣服太浪费水，被赶出来了。这也是自己获救了。自救 自救啊， 自救。 所以讲卫生啊，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有一个爱讲卫生的同事也是高兴的不要不要了。 没错没错，今天给我们的惊喜就是这样的。我们因为本身是上早班嘛，所以呢这个来单位的时间就比较早，结果今天发现比我们还早的一位同事正在那里打扫卫生，而且把所有的这个机房啊还有办公室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所以我就说他忍了这么久终于爆发了。他就是特别爱干净，一直跟我们一群不太爱干净的人， 他已经忍不了了。这么多年一直在拖累他。内心的小宇宙终于爆发了。来看看吧。哎，其实有的时候啊，就这一群人当中，我真的需要有一个领头人。 我就喜欢这样的朋友。 接下来的几年当中，我们又可以不用打扫了。来看这位叫今天下雨了吗的朋友说了，出去聚餐太晚，打不到车回宿舍，室友去餐馆订外卖，然后坐着外卖的车就回去了。这只可能发生在现在，咱们那个时候都不可能的。 就是想说给这家店点赞呢，还是 给外卖小哥吧。 对啊，比室友更赞的是外卖小哥。 没错，但室友也挺机智的啊，居然想到这样一个办法。 小哥，我搭个车呀。 小哥说，那你不如骑我的车把你们的这个饭送过去。 机智的小哥。 没错。 小李二说室友的家庭条件不太好啊，早上一个1块钱的饼子，中午一份土豆丝，一份米饭1.5块，晚上会喝粥，从来没有见过他买一大包零食啊。每周末呢会早起20分钟的路程，坐1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市里打工。很心疼，但是他活得很有尊严， 所以这么多年了一直是你心中敬佩的一个榜样。 没错。 我相信其实这个姑娘，你别看上学的时候感觉好像因为家庭条件的问题，所以就是生活有一点苦，但是呢她这个真的走入社会之后一定是一个很自强很自立，应该也会慢慢走向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同学室友。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同学，基本之后你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他还会保留着当时那份很谦虚、 纯真、淳朴， 敬佩这样的朋友啊。 没错。 嗯， 这位叫郭旭的朋友说了，他说呢，有一位舍友让我久久难忘，玩球球大作战加了一个小学生好友，每天晚上10点半熄灯时准时上球球大战和那个小学生对骂。骂到凌晨1点多，坚持了2个多月，小学生都上初中了。 也是陪这个小学生长大了。 嗯、对对对对对，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哈，但这个方式 还是默默的陪伴， 不提倡哈， 还不是默默的陪伴。 哎，所以 历练他的性格， 这个室友是不是也该长大了呢？ 西西啊说，他坚持四年如一日的叠被子。我坚持四年如一日的不叠被子，我们都很佩服彼此。 就你永远不能改变对方，坚持做自己吧。 嗯，确实是这样。嗯、 是，一个奇怪的微博用户说了，这个室友让我佩服的地方就是他从来不去上课，但是从来不挂科，而且你们一个屋檐底下住着，可能也看不到他偷偷的学习，可能都去泡自习室了。 其实我真觉得这样的同学还挺多，而且你会发现从初中一直到大学， 嗯， 再到研究生，永远有这样的人。 就是没有成为室友之前，总是听到这样的人的传奇。 嗯、对， 嗯，但是和他住在一起之后，发现他果然是不去听课， 然后也从来不挂科。 没错，没错。嗯， 哎，我就羡慕这样的人。 我幸好没有遇到这样的室友。 嗯，不然呢？ 压力很大。 我以为默默的你在心里就跟他绝交了。 那可能这位室友如果参与节目的话会说，当年我有一个室友莫名其妙就不搭理我。 可能因为我学习太好了， 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可能天才就是寂寞的。 嗯嗯，下面这位朋友提到的室友也是我现在特别佩服的一类朋友啊。 嗯， 说不管他睡得多晚，第二天永远第一个起来化妆，两年了没有一天不是。我那天还说到咱们一个同事， 对， 又能起来上班， 还能烘焙， 还能化妆， 哎， 还有时间化妆， 对，而且还带孩子， 然后还带孩子、 嗯， 还得来送蛋糕， 对，佩服的不要不要的呀， 嗯，嗯确实是厉害的人，就是什么时候都厉害，没办法啊。 再来说一个厉害的寝室吧， 嗯， 这个叫少爷的朋友说了，我们寝室六个人，五个法律，还有一个是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那位跟我们上了三周课，发现自己跟错了队伍。 哎，其实这个真的有点坑他， 这是在坑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吗？ 哎，他讲的会不会是你啊？燕儿姐，你能、 哎、你是要说的话，我也想起来那时候大学 跟 室友只有我是，就是我们到大二是有方向的， 嗯、 就是一方是有一个是汉语言文学的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呢是对外汉语的方向。我其实呢是汉语言文学的方向，但是我们宿舍另外三个人选的是另外的那个方向。 嗯、 我好像就是因为跟他们课程老不一样，所以。总是有一种错乱的感觉， 总有一种对自己产生怀疑的感觉， 生怕我哪天就是误了哪门课，或者是上错了课。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选一样的方向呢？ 就是 选完，就是、佩服 你 上大一选完课之后到大二，我们变成了一个寝室，然后发现另外三个都跟我不一样。 哎、哦，我觉得真的这样比较坑那个不一样的同学。 对，就是我比较被坑啊， 而且考试之前也没办法跟大家一起复习吧？ 没错，没错。 所以都考得挺好的， 所以我很理解这位少爷 没有被他们所连累是吗？ 对，至少就是说也在对成绩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特别挫败的感觉。 没有人跟你对成绩吧？ 没错。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讲一讲大学时候让你佩服的那位室友。 嗯 嗯，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非常应景，叫做《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迎回来，这里是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 感觉这声招呼也是跟曾经的那些难忘的室友们打的。 哦，我是刚刚嗨完了以后发现连累了这首开场音乐。 对啊，这么动感这么带劲儿哈，赶快的这个振作精神来听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乌鱼来了正在这儿呢。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那些让你很佩服的室友， 对，或者是好玩的室友也行。 对呀，奇葩的室友更好。你要点他的名字我们也觉得没关系， 我们也不会说出来，我们默默地发上去。 或者说出来也来不及了。 哎，我们继续来看资讯吧。 嗯嗯，来看又是一位泰国男子，但是和那位烤鸡的发明者不一样。这位泰国男子呢是自称啊神力，这个刀枪不入，结果呢自刺一剑再也没有醒来。最近呢，泰国的一名25岁的男子自信附在身上的神力无边，于是呢在参加一个这个集会的这个过程当中，趁机炫耀自己刀枪不入的金刚不坏之身，拔剑对准自己的胸部猛刺，一剑见血当场倒地。在送往医院的路途当中呢，也是就整个就是人就已经去世了。这确实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愚昧导致的一个悲剧。 真心希望这只是一个梦而已啊。 嗯，没错没错。嗯， 继续来看百岁老太的最暖情话。嗯，很温馨啊。那么王永兰奶奶呢，迎来了百岁的生日。今年呢，还是她和96岁老伴儿的钻石婚，钻石婚就是结婚80周年了。那老两口呢是和睦了一辈子，虽然奶奶有一点爱唠叨啊，但是爷爷性情很温和，从来都不计较。那么在当天呢，奶奶是望着老伴儿许愿，希望能活到104岁，也陪你过百岁的生日。 嗯，爱情相伴到老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最浪漫的是，真的是生活中让你感觉最平淡， 嗯， 最平淡的事情，或者是平淡的一句话，其实就是陪伴， 关键还能相爱到老， 对， 太不容易 了，给对方温暖的感觉。 是， 嗯， 我们再来说一个严肃的事情，这个家长呢真的要引起注意了。越早给孩子制定5大安全规则，对孩子越有帮助。首先是暗号的安全，和孩子呢商定一个暗号，不要将暗号告诉其他人，确保孩子呢在外边的时候呢安全。还有就是钥匙安全，不要将钥匙藏在门口附近。第三个是出门安全，一定要和小伙伴一起，不要跟陌生人走。第四个要和孩子来制定的就是电话安全，不要让电话中的人知道父母不在家。第五个要注意的是开门安全，无论如何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嗯， 孩子越早明白这些道理越好。 所以我们早早的就跟孩子制定这5大安全规则啊，或者是有什么属于你们之间的小约定也是可以的。 嗯，改天聊一聊。 这是安全方面，再来看看也是安全方面，食品安全方面啊。婆婆用猪油炒菜，这怀孕的媳妇儿补大了啊，差点没命了。那这个徐女士啊，怀孕之后胃口一直不太好，所以婆婆呢特意熬了这个猪油做菜。 嗯， 那上周三呢，怀孕35周的她突然就感到上腹疼痛，医生发现她肚子里的血都是粉色的。那么好在及时抢救啊，医生说孕妇很容易补过头，导致血脂超标。 嗯， 所以说啊，我们来看一个小提示啊， 没错， 猪油炒菜的确是好吃，然而呢，猪油里的成分主要是饱和脂肪酸，人体如果吸收过多的话，会造成各种的心脑血管疾病。另外呢，由于其内含有大量的胆固醇，更加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产生。 嗯，所以呢，有时候好心呢，不一定会，就可能会办坏事儿啊。 嗯 嗯，还是要多补充这些常识性的知识吧。再来说一个常识，这个是一家三口吃了炒鸡蛋呕吐腹泻，鸡蛋在保存之前呢，建议您不要清洗。最近呢，一家三口吃了炒鸡蛋之后，出现了呕吐、高烧、腹泻的症状，全部送到医院去进行急救。经过调查呢，这家人生病的原因是吃了变质的鸡蛋，而鸡蛋变质的诱因竟然是因为鸡蛋在保存之前被清洗过了。专家也提醒说，鸡蛋是用双层塑料袋密封后放入冰箱，食用之前再彻底清洗为好。 嗯，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啊。 嗯，对， 这鸡蛋确实是不太容易保存。 嗯， 你有的时候说它容易保存吧，它不容易保存，不容易保存，它又能吃很久。 没错没错，这个 一定要注意方法。 听起来像是一个绕口令，但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嗯 嗯，再来说 这位 小伙子， 小伙子啊，因为卖猪肉的小伙子的拇指被这个猪骨刺伤，当时没有在意，不料两天之后呢，小伙子开始发高烧了，体温高达39.5度，辗转了多家诊疗所，最终在医院被确诊为猪链球菌化脓性脑膜炎，所以就提醒加工猪肉的时候呢要戴手套，吃猪肉呢要彻底的煮熟， 卫生很重要， 是啊。 再来说一下美味也很重要，那么适合春夏之际来吃喝的靓汤真的是美味又补益。首先给您推荐一款是清热解暑的苦瓜滚肉片汤，还有呢像这个 毛根雪梨宝珠肺， 对对， 这都是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不看到这个，想不到可以有这样的搭配， 今天是我头一次看到， 是吧？ 但是呢，就是说了这些名字之后，如果您真的感兴趣，可以具体去了解一下做法，应该不难。再来说一下这个消肿祛湿的一个汤品呢，比如说像赤小豆冬瓜生鱼汤，或者是陈皮绿豆包老鸭，还有呢绿豆芽菜这个 蛤蜊汤。 嗯， 我也真的觉得这个搭配也是挺奇葩的。 但是哎， 它消肿祛湿啊。 没错没错，真的可以去试一试哈。再来看还有补血养肝的，像这个桑叶猪肝汤啊，何首乌鲜鸡汤都可以，安神补脑的也有，像淮山老鸭汤，桂圆百合炖鹌鹑，这些您都可以尝试一下。 我感觉我来到了一家店里，老板娘我就选那个绿豆芽菜蛤蜊汤。真的是，其实说这些呢只是想让大家在春夏交替的时候，或者夏天来临的时候，如果要喝汤，要针对自己想要补充什么或者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 没错没错，针对不同的情况然后来 选择不同的汤。 没错，希望大家都能够喝到又美味然后又补益身体健康这样的好汤。再来说一个吧，这个是网恋少年少女啊，因为家人的反对，所以两个人呢居然用502将手粘在了一起。这是15岁的圆圆和17岁的一位高中男生网恋之后成绩一落千丈，圆圆的父母呢发现之后开始阻止女儿的这场异地恋情。最近呢男孩飞到了大连，圆圆呢逃课去接，两个孩子为了表决心呐，用502胶水将各自的一只手粘在了一起，高调的向父母示爱。真是年幼无知的时候，谁没干过点傻事儿啊。 真的是觉得为什么会父母会阻止或者会不同意啊，真的是想告诉这对少年少女，就是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多看点书， 多 了解了解这个502的特性。 没错， 不要以为站在一起就能威胁家人。 所以确实是两个幼稚的孩子呀。 我当时念书的时候真的是我的老师跟我说，因为我们当时偶尔如果琴出现一点小问题，因为我们那是木质的了，你需要自己解决一下，他当时教了我们一些手艺。他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胶都是水溶性的，什么样结实的胶泡一会儿都开了。所 以 我就想说一定要研究清楚再去威胁父母。 想用502来证明两个人情比金坚，这本身就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遇到水它就化了。好吗？ 所以两个孩子呀，这个相爱还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啊。希望你们慢慢成长吧。 没错，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大学时候让您佩服的那位寝室的室友。 微信公众号 YJTB986 可以来参与互动。 一起来听李健的声音吧。 曾是你望眼。 串往日时光，匆匆流水带你奔向何方。我心中的世界竟是如此遥远，不知不觉中已离家千万里。此刻灯火辉煌，多想与你分享，却再也不能回到你身边。脚下虽有万水千山，却远不过雪花绽放，心也跟随飞舞。曾经的候鸟，如今身在何处？在那遥远地方，灯火依然昏黄，却无数次照亮我的梦想。 来自李健的一首《故乡山川》加《乌苏里船歌》， 嗯， 特别厉害的配搭。 对啊，边听歌我们两个人边由衷的发出赞叹， 嗯， 就是非常敬佩李健这位歌手。 对啊， 嗯， 敬佩在哪里呢？ 就敬佩他是一个才子，就是 确实是啊， 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生活的很通透的人，虽然我们也不了解他的生活， 嗯、感觉嘛， 对对对对， 感觉嘛， 嗯， 就所以。一定要多读书啊， 所以你说上学的时候、哦、如果你宿舍里面有这样的一位室友的话，应该你也会很佩服他。 确实是，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这位让您佩服过的室友、 嗯、没错。 哎，我刚刚忽然想到， 嗯， 也许李健的寝室都很厉害。 对，就是大家 互相佩服， 大家是天南海北的才子聚在了一起。 对对对对对、 嗯、互相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心里暗较劲的那种吗？ 没错没错。 哎，来看看这位朋友吧，让他佩服的这位朋友， 嗯， 宿舍的孩子啊， 床头挂了一把桃木剑，还有一身道服。那天下暴雨呢，突然把宿舍的人全部都赶出去，说我们宿舍有东西进来，然后在里面做了半个小时的法。讲道理，你们觉得？ 我觉得他 遇到这样的室友其实真的挺好的。 对啊，他只是在里面打扫卫生，为什么不给他这个机会呢？ 就是吓唬你们。 或者他真的只是为了在室友面前显示一下自己，就是真的是很能干，我很厉害的，你们不要小瞧 我。 我 是有特长的， 我可是仗剑走天涯的人， 我是特长生。 好吧， 我会做法， 我的腿也很长。这位叫大鲨鱼的朋友说了，买了电脑不安网，每天做的规规矩矩的练金山打字。 哎，确实是，嗯， 哎，但是 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同学， 我不知道就现在的孩子都是怎么玩电脑的。我是记得，因为电脑在我们是从可能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电脑都觉得是很新鲜，到大学的时候才开始电脑普及进家庭这样。 嗯， 所以呢，我真的记得自己是规规矩矩的坐在电脑前练了很久的盲打， 嗯， 就很认真呀。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是不是上来就玩得很溜。你不用绷着了，想嘲笑我就尽情的来吧。 并没有，不是嘲笑你， 嗯、 好不好？嗯 来开 始。好吧，继续。 顾小大仙儿的朋友说， 嗯， 这个大一的时候210斤，大二的时候125斤。 哎， 这是一个姑娘减肥的心路历程吧？ 励志励志 啊、或者是一位小伙子。 嗯，反正很多的同学都是大一的时候入校是一个样子，到了大三或者到大四的时候，真的已经蜕变得很完美了。 哎，确实这样，我有好多同学都是这样，尤其是男生。 哎，我身边女生也不少。 就是大一进校，女生好像一直在变化。 嗯， 就是她会变化的让 你觉得一天一个样。 对，是他有一点，有的是循序渐进，有的是哎，他一进校或者是一上课就不一样了。 没错没错， 慢慢一、然后男生的变化其实我真的觉得挺神奇的。我真的是目睹一位男同学，就是大一的时候好像也是属于那种有点胖、然后感觉他体型啊外貌都一般，结果就是硬生生把自己练成肌肉男呢、 就都是潜力股啊， 然后又有了漂亮的女朋友。特别厉害啊！ 哎呀，所以一瘦解千愁 啊！来 看， 说到痛处了。 对，来看这位叫，这个叫博带的朋友说了，这位他说我是室友讲梦话，你防科比，我防麦迪，这就是一个篮球的痴迷者。 嗯， 睡觉的时候都在梦打篮球。 嗯，我昨天是看到，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在分享他上大学的时候，就说到啊，要不然他们寝室六个姑娘特别有意思，都特别像性格，要不然就是互相点名的时候给 带一下哈， 带一下， 嗯， 有一天一个姑娘没去，那五个姑娘整整齐齐坐在一起，特别认真的看着老师点，比如说圆圆，五个人。怎么都没有打，怎么都没有说话，然后就互相瞪，然后就各种眼神，就默契的那个眉飞色舞， 电光交流啊。 对，然后老师就说：“圆圆没来啊，圆圆，五个人一起 到。”所以他们刚才那一番的目光交流，最后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大家还是约好了异口同声的替他打到。 所以真的，我就说这五个姑娘，这六个姑娘都很像啊。 没错，没错 啊。 哎呀。老师估计都被吓到了，你们是同名啊还是同名啊？ 嗓门太大了。 没错。哎呀，我来看一下。 嗯， 这位呢叫做埃菲尔铁塔上的小金鱼说了，我那个室友啊，哪怕手机的内存都满了也不愿意删掉我自己的一张挫照。 就找机会呢，找机会给你发上去。 对对对。 来看张东呢说，我闺蜜啊放假之后第一个返校，一个人洗了一个宿舍的床单被套，然后一个个的铺好。 哇， 你说有一位勤劳的闺蜜是多么的重要。 没错没错，我觉得 要跟这样的朋友交朋友啊。 对呀、要一直跟他走啊。毕业之后也要一起租房子， 一生一起走。 没错。还看到这位朋友叫这个畅晨，他说呢，哎呀，为了躲避军训，我那个室友啊也是拼了。 怎么了？ 就是对自己做了一件很狠的事情，然后其实是为了逃避军训。这样的室友，你还不及时的 让他啊清醒一下 啊、 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伤害自己也没什么可图的。 不至于是打断了自己的腿吧， 也差不多了。 来看啊， 我看到这位叫沈正的朋友说了，考前熬了一宿，考试考第一名的人谁受得了。 我有一次真的这样， 哎， 但我不是第一，我是第二。 哦，那也很厉害了。 真的就是 咱们先说清楚是正数的还是倒数的。 一共三个同学，正数倒数不一样吗？ 原来是这样，果然另有隐情。 林晴佑这位朋友，大半夜回宿舍，室友喝醉了酒，在楼下摆了一个心形的蜡烛，表白了。 哦， 就表白嘛。 我觉得大学的表白其实还是可以再有创意一些，就太多这种什么用蜡烛围一个圈啊，或者是在宿舍楼下唱歌啊，就这种表白的方式。 这种时候应该喝多了就应该吊起威亚。 啊，谁跟你吊啊？ 飞来飞去，然后手里又抱着吉他。 哦，我觉得真的应该电话采访一下你当年的室友，遇到这么一位天马行空的室友是什么样的感觉？ 拿着桃木剑。 果然是一发不可收场了。 好好说。 这位朋友叫林玉婷，他说呢，在学校都住了一年了，室友问我学校叫什么名字。 有的时候可能会这样，就忽然想不起来全称，可能都是大学名比较长。 哦，对啊， 比如像清华大学，是不是大家就不会犯这样的糊涂？ 没错，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也就是上学的时候好像对学校关注的不是那么多，你问学校有多少个院系呀，或者是简单一点的学校的校训呀，可能一时都答不出来呢。是不是都糊涂过， 会有这样尴尬的时候发生？ 没错。 绿叶菜索德拉说，我的室友和三九感冒灵喝三九感冒灵，从来不用水冲的，都是干嚼，然后往嘴里灌水，再使劲摇头。棒棒的，这位室友 让我想起了上学的时候，我们也有室友是干吃奶粉，这还是可以接受的嘛，而且每次都吃得很香甜，一个特别可爱的室友。 他就会说，我的一位室友啊，有的时候饿了就会吃乌鸡白凤丸。你们是一个怎样的寝室？ 哎，你这样想的话，我突然发现了，原来我们也可能成为别人嘴中的这个口中的传奇呢。 没错，没准就是别人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想念我们。所以说等一会儿给想念的他发个微信什么的， 是要联络 一 下 大学时候的生活啊。 还是很难忘的。也欢迎呢，也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能够带给你早晨的欢乐。 没错，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预祝各位五一假期愉快， 拜拜了各位。 我和你的过往要用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勋章，同担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生无人之地的沧桑，被讪笑的不堪，种种不甘，来回碰撞。你不说难，我不怕难，我不能忘记你，不放心的是你，这颤动的心还需要什么证明？ 北京时间9:00。